为了那地的丰收， 住我的手，我怎知晓明天将发生什么？我只相信你为我，你为我安排命运。我只接受你眼中，你眼中流露的温柔。若不是你执着握住我的手，我怎知晓明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，这里是音乐在旅途。下面请欣赏李谷一、李初见演唱的《我已经爱上了你》。 我心里有个谜，悄悄地告诉你，花园呀花园啊，我已经爱上了你，我已经爱上了你。你有芬芳的你，你让那人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

我痴所标，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

山穷阁，何处寻觅？只见潮起潮落。 云过雾。

的思念岁岁又绵绵，青山里两旁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愿，天涯海。